喂， 光影幻境，音乐纵情 ，Hello Mot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影子， 哎， 听说这个情人节有点思想问题是吗？ 落单。 落单，哎呀，很多女的都说情人节落单吗？能落单吗？ 怎么不能落单呢？也没有收着花，而现而今哪是一束花能够解决问题的？得有礼物啊，巧克力咱们是不要的，太胖。 你要什么呀？ 来点更分量的呗。我不要问我，我是有花就不错了，一只还没有盼上呢。 哎，那比如说你情人节落单哈， 嗯， 我倒想知道这女性心理是什么样的。会在这一天晚上感觉到格外的这个寂寞孤独， 像是一个除夕大年夜晚上的孤老的心情，就是除夕晚上的孤老，就是情人节晚上的单身汉，一模一样，划等号。 我们的节日这些年那个就是越来越重，就是情人节。过去情人节中国人哪知道什么叫情人节， 是 不知道。这个节日中国人过了有20年吗？ 美国人也不过。 对，突然后来变成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 美国人不过，打句招呼 ，Happy Valentine's Day， 像笑话一样。 最近不是有一个光棍节吗？我估计20年以后光棍节也特热闹。 对，甭说光棍节了， 估计也都不是光棍。 对对对，我甭说光棍节，二奶节也随着情人节诞生了吧？ 那是情人几号啊？ 2月13号、 哦， 情人节的前一天嘛。 嗯。 二奶节，你知道最近二奶有事，哎，所以我是觉得过春节了呀，我倒是真想想咱中国人传统的价值，对我来说其实春节比情人节重要， 嗯， 因为就意味着回家嘛， 对，一个新的年开始嘛， 没错，回家就是，哎呦，我那天也挺有点心酸，就我不是去趟台湾嘛， 嗯， 然后一个礼拜我用的是香港的这个手机嘛， 嗯， 然后我一回到北京，我爸爸的电话来了。 嗯， 这是，哎呀，怎么找不着你啊？打电话找不着你啊？我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上个星期，他那天晚上睡觉，他梦见我死了。老人家不爱说这个字眼，梦见我梦见你走了，梦见你去了，好，周围人都在笑话说，哎，你儿子死了。他就说我就不行，他说我就想起，其实我爸爸一提醒我，我就想起。去年的时候也是春节前后，我也有过一次，人有的时候就晚上做梦啊，梦见这个爸爸不好了，然后你第二天就得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哎呀，我跟我爸爸说，这梦啊都是一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担心什么？ 担心 会变成梦。 而且跟这个令尊大人介绍一位叫弗洛伊德的老佛先生，他说的根据梦的解析，所有的梦都是相反的，所有的梦到你死， 我爸不走那杀父娶母的路啊，弗洛伊德。但是我说这种感受啊，就是让我尤其特别难以理解，就现在的一些家庭关系。你说最近的新闻呢，啊，是说咱前一阵就知道有个女儿，10几岁。执着不休告他老爸，他爸是个干部，这女儿到北京来上中纪委啊，告他爸包二奶，告不又在网上成立那个反包二奶 网站， 对，这下他告的是谁呢？说他爸包的二奶是他爸的，跟他爸是表兄妹关系，他爸的那个等于表妹吧， 就是他的姨， 然后实际上是这个女的受不了，到法院去告他，去告他之后，现在法院判这个女孩啊管制，叫管制2年， 对，刑法中最轻的一个处罚嘛。 但是这女孩不服，这女孩她爸就让她要求让她道歉，说你必须在媒体上说你爸没有包二奶，她说我就不说，而且你觉得她有这个女儿啊，她说的一些话，我想跟你们介绍介绍，那特别有意思，你看她怎么能这么恨她父亲，她的亲妈支持她，然后她就说那个她爸的那个表妹是我的仇人啊，但是他起诉我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我爸。你看他恨他爸，然后说看到他爸包的这个二奶，对，他说诬赖人家包的二奶，在法庭上两个人互相翻白眼，那个人冲他吐吐嘛，他也冲他吐吐嘛，在法庭上就被制止，而且现在你看人家问他，记者问他，他说我不会向我爸低头认输，那证明我心虚，我不怕他，哎，我也不道歉，我爸在我眼里现在纯粹是个小丑，我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什么的，你在说是什么 啊，他曾经说过狗男女啊，奸夫淫妇，你说这种话，骂他爸爸。 对，这个我刚才一下想起那个贾宝玉有一回挨打嘛，贾政打他嘛，那个贾母拦着嘛，他就说等你们是不是要等他到了有一天有弑君弑父。中国人啊，中国人这个语言特别严谨，上杀下叫杀，下杀上叫弑， 犯逆的， 犯逆的，就是就等级观呀、啊。那么这个呢，你像这个孩子，我觉得因为我不是特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有一段视频，就是当时他爹就说了两个字，说寒心呐、啊，就说这个，我就特别受震撼。这个我就想起啊，就是这个就人类的这个道德的形成啊，它跟血缘亲情有巨大的关系。反血缘关系是一个首先对道德的一个挑战。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全社会就站在道德这个这条线上肯定是不耻的。 要是他爸真的包了二奶呢， 轮不上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呢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你看啊，有一个例子，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二战以后啊，日本的这个经济腾飞的时候呢，也是小公司，家庭公司很多，当时有严重的偷漏税现象。当时日本呢就出了一个法案，就是谁举报谁获奖 啊， 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的夫妻相向，兄弟反目，就是举报啊，举报有钱呀、啊。然后一个日本议员就迅速提出了一个议案，他就说呢，这个我们国家为此多收的这个税收，是不是能抵得住一个道德，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他提的非常的高， 这个想的深了啊。 然后呢，日本迅速就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说这种举报一律无奖，从那以后顿时就没人举了。就不举了，那么他就从道德这个层面上迅速的遏制了一个民族道德恶化的一个征兆，他这种行政手段就给你灭了。我们今天不是这个，我们这文化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大义灭亲，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这个女孩能肆无忌惮呢？她肯定受这种潜在的文化内容的支持。 我印象当中咱中国人倒不会干这事儿，我印象当中好像外国人会弄那事儿，你比如说那《时代周刊》封面的几个，就是比如说本单位的，你也就是说我的公司做了假药，中国不是有那个打假医生吗？我的公司在做假药，我举报他。那照您的意思，道德上成立不成立呢？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他首先我们现在前提是一个亲情关系、血缘 伦理、 伦理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大义灭亲也是一个伦理关系，就所谓大义灭亲指的都是亲属之间的举报，非亲属没有这事儿啊。 看见父亲杀人了，报不报案？ 应该报。但是在法律上呢，很多西方的法律也对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限定的，就是你有的国家的西方的法律是你窝赃不算窝赃，你亲情的窝赃不算窝赃。 是吗？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知道我的一个某一个亲人犯罪，我不去举报，你不算犯罪。但是别人可不行，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刚才那个女孩的例子比较极端，我也没有比较极端，我完全没有听清楚 她的 是 怎么回事。 是她父亲是真有那个行为呢，还是没有行为？她父亲是单身呢，还是有夫之妇？但我觉得女儿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里边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我自己是一个女儿，所以我可以知道他有一种某种心态，并不完全是邪恶。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占有欲？ 并不完全。我记得我自己，我今天在这想起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长得非常漂亮，非常英俊。在上海滩不能前十吧，应该前五十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是。 所以我在青春期，我记得他，我去看他的来信，我经常想有欲望，并且我说我实施了，比如看他的来信啊、等等这些东西，我父亲写日记，我想方设法想看到他的日记，我就因为想起来是为了我保护我的母亲呢，还有也有。一部分我自己想知道的原因，还有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这个所谓的恋父情节，我不否认，一定有 进入到人心中那些阴暗的 角落。不仅我父亲是一个英俊的父亲，什么样的父亲？我觉得你跟女儿之间，这就是 女儿是父亲的情人。 有这一部分的东西。 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这事儿挺值得聊。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太激动了。 马先生，您也是做父亲的，您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我们社会这个道德水准的这个下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一个高度重视。你像这种事，我先不探讨他父亲是不是包二奶， 轮不上他大张旗鼓的去说，他可以像比如低调的像妇联反应啊什么，这个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这样的呢就是完全是反道德的，这种呢会有一个示范效应，我想这种事出了以后会有第二个事出现。 嗯，这个家庭内部已经有杀父亲的了。 嗯，对对， 有那样的人。 对，原来是那真是处逆啊， 特别打逆不道的， 反人类罪了。 嗯，不过刚才马先生的感想啊，让我想起一句话，就这个有个前两天我们做节目，有个摄影记者叫赵铁林，嗯，他专门拍那个底层那些小姐们的照片。嗯，他去的那些小姐们生存的家乡啊，他说一句话我似懂非懂，但觉得很严重。他说你只有去过这些卖淫女她的那个农村的家里，你就会发现，就说中国底基层农村某些农村崩溃的这个速度多么惊人。他说什么崩溃呢？他说在传统这个宗法社会的这个违纪力量破了败之后，人呢没了绳子，没了紧箍咒了，就是在道德上陷入一片真空状态，就干什么是丢人，干什么是不丢人，乱了。你知道对于乡村来说，过去几千年它有一些乡规民约的东西， 对， 但这些现在市场经济就全乱了，你知道吗？现在人们就四处乱转， 如果彻底没了，人就又沦为了动物，就是这样。 哦，就恍如动物，就他们的生存状态。 嗯，动物比如说在性行为上，动物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看不看他无所谓。 嗯， 那现在很多就说的这种赵铁林那个拍过的东西我看过，那很多小姐你随便拍干什么，她没有感觉。嗯， 这就是所谓的， 对，他就不光是崩溃，他就没这意识了。 没错，我是想从赵铁林这个话想到哪儿啊？就说如果我这个把它扩大化的话呀，我就在担心，就说咱们现在说道德水平特别低嘛，这种道德水平特别低，咱平常就是看贪官呐，看什么外围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它早晚会影响到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伦理之间如果都互不信任了，或者是这个，那这个就相当危险了。 所以我看到报道上就说嘛，说现在农村呢，说不虐待老人已经成美德了，不虐待啊，就说这个家里不去闹这个矛盾已经算不错的了，不要再指望赡养老人了。 说现在小姑娘找对象的标准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对啊，我们上海不是办了一个上海国际服装节，你知道开除两个模特，为什么呢？他们对着电视镜头海选的时候，你问他为什么来参加本次的大赛的目的，我相信他们说了实话，结果这俩人被开除了。过去我们说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红人，他们就对着镜头就说我就想得个十名以内能够加大款 啊， 对着镜头说，所以这两个厦门的选手给开除了嘛？你知道前阵子这个也是比较轰动上海滩的，他就对着镜头，我就想嫁个大款，嫁个好人家，吃穿不愁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还没到达那个崩溃的边缘， 是 就是他的还是有价值观，他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在今天商品社会中，也无可厚非，他有这个人往高处走嘛，水往低处流。但是你道德的一个，就道德底线的一个最下面这个前提，就是你不能严重的伤害别人。 血亲 啊，对，你是你父亲，你怎么这你不能想象的事，我要有这么一女儿，我不是寒心，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对对这个，但是啊，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你说这个家庭，我有时候觉得呢，实际上这个父亲呢，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是也挺复杂。其实有时候失败的父亲，所以说你还别光说这女孩不像话，这女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养不教，父之过。 也不能完全怪他父亲，但是事实上过去三字经有这么句话吗？养不教，父之过。我就记得你比如说这个那个有一个人叫萨义德嘛，一个知识分子已经去世了，他就讲从小他在他父亲眼中，他父亲像一个大理石雕像一样，胸脯挺得倍儿直，然后他父亲呢永远说他软蛋，身体不好，永远都是这样。你踢球你看你跟个女孩一样，然后最后你知道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我觉得跟我倒有点像。他变成一个什么呢？他从小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自卑到这个程度，不敢正视，尤其在父亲面前会发抖。还是他父亲教给他一个招，说你就看人的鼻子。然后这个萨义德呢就是说，我终其一生，我直到后来在大学讲堂上讲课，我都把眼镜摘了，高度近视嘛，模糊一团，看不见学生们的视线，我才敢讲课。直到今天，这个感受跟我一样，就直到今天看到电视上的我，或者看到我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出来那种无比难堪的那个感觉，哎，我也有。 还有吗？ 我也不爱看我的那个电视节目，为什么？就是因为特别的难堪。这种，当然我爸爸是优秀的父亲，这个我就说父亲 对孩子可以影响到这种程度。 我们过去文化就是这样，就是一代一代都要往下传。过去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堂，没有这个，只有私塾是很少人能上的，也没有教育。那么主要教育途径都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我们今天三大教育体系最重要的是学校教育，过去是没有的嘛，只有家庭和社会。那社会呢？社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对不对？哪个好使用哪个。那家庭不是这样，过去家庭教你，你要长大成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是父母要教的。过去很多没有文化的那个妇女能很好的教育子女，是你现在的人不能想象的。没有文化，他是从人格上去教育你。我记得好像是梁启超在六岁的时候丢失了嘛，这个然后呢家里也不找，不是不找，找不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母亲就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我们今天有一个母亲，那孩子丢一宿回来说这话嘛，肯定回来抱头痛哭，自个儿先晕过去，说你妈都打点滴了，肯定是这样，对不对？他那个是完全，他非常镇静告诉你。后来从那儿这人就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 我想起了岳飞的母亲。 对， 咱们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解剖一下弗洛伊德英俊的父亲吗？ 弗洛伊德没有我父亲英俊，但是我认为任何留胡子的男士在我眼里就不可能是英俊的。我前两天看了一句话，是上一届再上一届获得诺贝尔提名，但是后来没有得奖的一个匈牙利的作家，他说人的经验其实在二十，作为一个作家的经验是在二十岁以前都要完成的，就是说你所有的生活的履历，你得到的心灵的教化，二十岁以后就是待着，就是消化这些东西。那么二十岁以前我们主要的这些经历都来自于什么？我们不可能去跑遍世界各个角落，来自于家庭的成分很重。可能我们今天每一个成年人，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你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口才，这样的激情表现力，都是因为跟你童年那个压抑的，可能是比较委屈的童年有关。我也跟我的童年有关，我童年一定有我压抑的那个部分，来自我的家庭。我今天回想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会表现的比我的其他的同龄人表现的过于的成熟，有的方面又相当的比较幼稚。你刚刚说到萨伊德，我想到萨伊德，萨伊德是在世的时候经常被人骂，说他的书里边充满的是小国沙文主义，东方沙文主义嘛，经常有人这么骂，是不是跟他表现的这个交往过正，跟他小时候父亲对他的这种。 所以你说这个倒引出咱这里边真正是父亲的是马先生。马先生，我不知道，你看你那儿子那家伙现在感觉新兴人类。你在跟他的关系当中有没有挫折感？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从他特小我比较注意，我觉得适当的压抑感是必要的，必须让他有压抑感。如果没有，不可能全释放他就没法管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压抑感，但是不要彻底的压抑，你要让他有释放的机会。但是压抑实际上某一换一个词叫压力，你是一个情绪的压力，不就变成压抑了吗？ 是 吧？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这种挫折感。我们的孩子现在就是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这种挫折感。我跟儿子好，还算好，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大概有两年，大概14到16那时候比较激烈，因为男孩子那时候都反叛。都很正常，非常正常。 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是也冲突啊，就非常冲突，也剑拔弩张啊，也恨不得动手啊。因为这，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让我爹动手嘛，我爹打我呀，打我逗我。我当然这个现在不提倡打孩子，但是我觉得适度的武力是最有效的方法。 你对你儿子也施展过适度的武力？ 施展过，他不记恨那事儿，我也跟他探讨过。 是吗？ 对，当然手下留情了，知道轻重了。 哎呀，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其实是个心很软的人，打我们总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啊， 摁在那 全都是这样，嘴里字字有声，哎呀一下这，但是他打的地方打这个酸筋儿，哎呦要酸半天。但是我跟你讲，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其实是父亲一辈子的痛。到老了，现在就开始啊，我又觉得小时候干的有些个事儿，实在是。 说不过去， 忏悔。对父亲，父亲有时候就会跟我说，他都，你想他都能记得，我不该在那年春节打你，我不该在哪一年打你哥哥。哎呦，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会记得这样的详细。 那你身上有任何的反抗精神吗？因为这种小时候的这个 没什么，只有逃跑精神。没有反抗精神。但是我是觉得啊，这个小时候你成长的这个整个环境 实际上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你像父亲，你岁数越增长啊，你越来越发现你像父亲。 嗯， 比如说哎，我觉得我父亲就多少有点强迫症的倾向，他必须干活，而且干活啊是那种特别就是要完美无缺，就是螺丝恨不能都给你拧劈了，就说这事儿一点都不能出纰漏。哎，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表现出这点 死磕。 那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年龄增长，我们一般算每十年为一段嘛，你每个十年的你的世界观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对事物的认知都会有程度上的不同。 像你说的那时候，这个女儿能够跟父亲的关系搞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这不跟动物说连动物都不如嘛？ 对对。 过去说虎毒不食子，不过这个里边也很神秘。 嗯。 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纪录片呢，也开始谈到，比如说有些猩猩，在某种情况下会有食子的行为。 嗯。 你知道这大自然的那种残酷性啊？就是在某些物种啊，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嗯。 他 是为了其他的很好的生存， 为了就跟那个斯巴达似的， 对， 会弄掉自己的孩子，用同种之间的这种激烈竞争。 嗯， 所以说我就不由得想起，人家说咱这道德要再这么崩解下去，就是虎狼世界嘛。 嗯， 就现在在说是在江湖上混是丛林规则呀。 对， 我觉得已经是个动物园了。我们当下 问题出在就是那个女孩跟她爹没有这么严，没有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嘛。 嗯， 过去皇子之间是争的，为什么那个权力太大，一旦到手那是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这事儿咱老祖宗有先例啊。 对，是 他可能他也在跟那个 权力 跟那个女的一起在争一件事情，虽然不是 在争什么， 他争的是爱。 真的是爱弗洛伊德又开始，你那个是，你还别说，真有点像，他跟那个他那个他爸。